小心萌芽的爱情，微风透露传来的讯息，我曾甜躲在被窝，幻想和你手牵手。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，小门口没有人来接你，如果你允许，能否让我帮你撑伞陪你走。彩虹色穿太阳雨，像爱情传说时期，蓝天赶走了乌云，教室里头吻了你。 哒哒哒，初恋的辐射，吸引绽放的唇蜜， follow 爱情来临的小秘密，睡眠般的默念，陷入你的陷阱，手钥匙希望能够再到你。初恋的辐射，吸人心的大眼睛，像棉花糖般俏皮。 世界精彩，中国式

见，我要洗心革面，人力可以升天，梦想近在眼前。 今天新鲜变成焦点，今天新鲜再一杯再见，美丽期限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情节，人不爱每天住里面，别气馁就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七十二变，今天新鲜再一杯再见，美丽期限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住地面，别气馁就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美丽期限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 活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 一轮明月照出的是光明和呐喊，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，无穷的力量掩盖的是可笑的背叛，英雄只能白发白中冲破魔道机关，一意孤行目空一切谁又敢阻拦，直到金木出手被命枪上日之他现传，苏醒了猎杀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，啪啪啪后羿出手不简单，啪啪啪后羿掀起落波澜，啪啪啪后羿挥过神射穿世界的彼岸，后羿剑法的精湛，啪啪啪后羿不动多心软，啪啪啪后羿正与雪奋战，啪啪啪怕什么遗憾，王者是后羿的图案，一轮明月照出的是光明和呐喊，太阳光辉背后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， 背叛，心中只能百发百中，中国魔道机关，一意孤行，目空一切，谁又敢阻拦？直到金玉出手，悲鸣长啸，日之塌陷转，苏醒了流沙，时刻在花盛开的夜晚。风一出手不简单，风一掀起落单染，风一挥过现实转，世界都疲软，后一剑发的精湛，风一不动多心软，风一将雨雪奋战，发生我遗憾。就不简单，风一掀起落单染，风一挥过现实转，世界的疲软，后一剑发的激战，后一不懂得心软，后一将雨雪奋战，发生我遗憾， 望着是后羿的图案， 心关，当飞要活着天亮，人间 心情就好。当梦想已经降在这视角 ，Alright， 让勇敢没有尽头的坚强叫荣耀。 向未来， 请欣赏《一起向未来》，作词王平九，作曲常石磊，演唱易烊千玺。 世界越爱越精彩，雪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。春来 I to the sky， 天地洁白，一片片存在。越爱越期待，我舞轻空，心花怒放，表白。I to the sky， 换